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提到青年新政議員的宣誓風波，只是嚴重觸碰一國兩制底線，嚴重違反國家憲法、基本法和香港有關法律，強調任何宣揚港獨的言行和活動都應當依法受懲處。行政長官梁振英說，由於法院星期四就要處理梁仲恆和游蕙禎的宣誓案件，所以取消到北京的行程留港處理，又首次表示不能夠排除人大釋法的可能性。律政司長袁國強晚上重申，希望訴訟可以在本地司法體系處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說，議員宣誓並不單純是立法會內部事務。有法律學者和民主派議員都批評行政長官梁振英說，不能夠排除人大會就梁仲恆和游蕙禎宣誓的資格問題釋法，是向法院施壓。不過民建聯長麗雲就認為有關法律條文有值得澄清的地方。陈业辉报道， 本身是律师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亦都质疑梁振英的讲法，认同向法院施压。 其实你是变相是威胁的法院，或者是干扰的法院，或者至少都是提醒的法院，或者施压，即是这件事可以搞到要释法的，我觉得都是不是很适当。 公民党杨岳桥就批评梁振英为恐天下不乱，自由党钟国斌就认为梁振英的讲法不恰当。 我覺得他是影響緊司法獨立，同埋俾緊壓力法院嘅釋法。一般嚟講都是以釋呢個基本法，而唔係釋香港嘅法例。如果所有嘅香港法例，特首認為有問題都尋求釋法，而香港嗰啲法例已經唔係香港法例嚟嘅。 謝偉俊就話：現階段無需釋法， 現階段應該唔會有呢個釋法嘅可能性，因為時間上係未需要去到呢個所謂最關鍵嘅終審嘅時候。大家都知道而家係特首選舉嘅關鍵時刻啦，各路人士會唔會有佢自己嘅諗法去做一啲認為佢對自己嘅選情最有利嘅因素咧？我諗見仁見智啦。 經民聯梁美芬就話：部分人嘅言論超越一國兩制嘅底線，或者會令中央出手處理。 香港人係中國。國籍咧係一個好重要顯示一國兩制裡面嘅一國嘅問題。現時有一啲嘅講法咧，其實都係有好大嘅風險咧，有機會係引致係會唔會係中央有認為要係講得更清楚咧？咁 民建聯長麗雲話唔猜測梁振英嘅講法，不過佢指出有多名法律界人士都認為議員刪減誓詞中任何一個字都可以被取消議員資格。認為相關的條文有值得澄清的地方。商業電台記者陳業輝報導。 青年新政回應說，中央一旦釋法即是直接統治香港，又指要求釋法是梁振英的選舉工程。